刚才是于魁智演唱的《上天台》，接下来请您欣赏孙悦演唱的《搜孤救孤》。 言论他说不许开言，绝对不准准小爹来语是听，你若是再三地不肯招人，大人的王法不用亲手指一边将啊，你来打 他。 是一路到如今知心话有损人以为忠良舍了心灵可叹我成绝了后人无奈我少时把丢脸我拿起 刚才是孙悦演唱的《搜姑救姑》，听众朋友，今天到这里就结束了，听众朋友，再见。